第三位周杰伦，不爱我就拉倒。 不爱我就拉倒，离开之前。 第二位韩红，林俊杰，飞云之下。 在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。 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，别废话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 周日上午的10:05:13，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昨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第929期的榜上歌。今天第一个小时呢，是我们的榜单旅行。我们还要关注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的榜单情况。榜单旅行呢，照例我们这个时段呢来关注马来西亚和香港。那下个时段重点来听听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的榜上歌。本周988精彩盛世排行榜 Top 3的阵营当中呢，是新人老将，目前是2:1的比例。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光良的阿比安吉是位列季军，而冠军位置是刚刚出道的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尤长靖的这首《傲红尘》。 满天不变，孤帆在港，独行无依靠，心不是一座孤岛。转眼变幻，需要一秒，天地是怀抱，爱才是心之解药。双手被你牵着，就把人间去了烦恼，留下一丝丝情牵梦绕，在心里回旋情调，总想潜藏红尘一遭，总有些结束难逃。一张脸就把人海去了云长，留下一种种不羁心跳，在梦里喧嚣热闹，难得心里有了依靠，比烦恼更年少来逍遥。满天心无依靠，心不是一座孤岛，转眼变幻只需要一秒，天地是怀抱，爱才是心之解药。开去了明朝，留下一种种孤寂心跳，在梦里喧嚣热闹，难得心里有了依靠，比烦恼更年少来逍遥。满天心无依靠，心不是一座孤岛，转眼变幻只需要一秒，天地是怀抱，爱才是心之解药。满天无边孤帆在飘，独行无依靠，心不是一座孤岛，转眼变幻只需要一秒，

是晴朗，好梦一场。 假装坚强，让伤痕变荒凉，只为把遗憾收藏。 怎么会惆怅，所有荒草斜阳都有理想。 空荡荡拥挤的广场， 没有人会永不离场。在那个路口， 我们听到的是品冠和方炯斌为电视剧《脱身》演唱的插曲《勿念勿忧》，在两位歌手家乡打榜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推荐曲第22名。好，听过了马来西亚方面的这个三首歌之后呢，全球榜榜单旅行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香港方面中文歌曲龙虎榜。首先我们来听的是本周晋升了一级成功登顶单飞后的 CO Star 的主唱梁兆峰所带来的这首《月亮不代表我的心》。 不想对人痛哭，是我心愿，偏偏世人爱见自作的贱。演这有缘角色令我很倦，个个亦来劝我念加点，写低要点，受伤得够自然。人客栈炸出，人世间那温暖幸福摆进商店，谁又会付出甜蜜看着大选。来哭出来，哭出来，来摆上台，摆上台，流行落水狗，顽强才有爱。月亮代表不尽所有无聊人的心，更多人唱是痛爱。代表不尽所有无聊人的心，更多人唱是痛爱。家家煽情煽得煽信不断，餐餐眼泪爆发才够闪，抄低要点，别分享你乐园。来斗苦斗惨，群众先会感染，热恋中太讨厌，还网友剧透离别只大过天。来哭出来，哭出来，来摆上 流行落水狗，顽强才有爱，原谅代表不尽所有无聊人的心，更多人唱是痛爱。送鸡汤的故事那好，苦茶去每日连载、哦、你想要合群和各位伴伴，同老百姓被苦掩盖，很感慨，齐哭出来哭出来，齐摆上台摆上台，人人是苦主，和谐才见爱，大路并不鼓励分派人次如福袋，不想即穿这里没有爱，到沟渠里未最爱。 之后大多以影视歌为主，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为 TVB 50周年重头戏《宫心计二深宫记》所演唱的片尾曲《飞蛾扑火》，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取得了季军的好成绩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香港方面啊新歌上榜最好成绩，来自一支新的乐团，叫做潘多拉乐团。这首歌呢叫做《邻家的你》，非常有亲和力的一支乐团。

是半推半就，到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，比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，自作自受。

第三位周杰伦，不爱我就拉倒。 不爱我就拉倒，离开之间。 第二位韩红，林俊杰，飞云之下。 在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。 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，别废话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11:05:13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7.4 北京乐广播。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好久不见的台湾地区歌手周蕙，上个月20号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，叫做《不被遗忘的时光》。翻唱最常见、最难的就是翻唱经典，经典在已经有固有的印象，如何能让翻唱立竿见影，这需要花心思。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周蕙没有过度的去强调改编，不偏也不失，做到了恰到好处。好，首先我们来听他翻唱张丽敏的这首《再看我一眼》。 你不必压抑，无需欢喜。 最好你忘掉，才知交汇是无妨的光亮。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，你不必压抑，无需欢喜，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。 70年代香港才女陈秋霞将徐志摩的诗偶然谱上曲，并成为了一首首唱歌。那2010年的齐秦推出了翻唱专辑《美丽境界》，特别邀请到陈秋霞出山来对唱这首歌。周蕙的翻唱呢更加的妩媚缠绵。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精选了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10位女歌手的代表作，每一首歌呢都是一种风格，围绕着爱这一主题展开。那接下来这首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蔡琴醇厚的女中音已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周蕙翻唱的版本呢是娓娓道来，带来一种私语化和亲和力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响出我心坎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有。 新鲜，记忆中那欢乐的情节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 相当有代入感的一首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，原唱是香港地区五六十年代的歌手江玲，而凤飞飞的翻唱呢，让更多人所熟知。 周慧呢有一副好嗓子，当年的约定呢被唱的是魂牵梦绕，这么多年来呢嗓音的质地呢丝毫未改，他的翻唱也是甜而不腻，细而不尖，那曲风呢不张扬，带有复古的味道。下面的这首歌呢被很多人翻唱过，比如说王菲、彭佳慧、韩磊等等。周慧爵士化的改编呢在甜美当中加入了一丝慵懒，很适合周末的午后时光。我们来听他翻唱邓丽君的这首《千言万语》。 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不知道为了什么。

来关注天气。早晨5点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9.3度，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仍可达35度，高温闷热天气持续，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，请注意防暑降温。午后到夜间将有雷阵雨天气，夜间雨势明显，请注意防范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白天多云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东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3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雷阵雨，南转东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职场的自信，生活的温馨，朋友的欢愉，家庭的和谐，家味添活力，人生乐逍遥。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，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一本以第三视角观察和叙述硅谷的图书《硅谷世界未来大变局》近日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书作者张家卫是一位有过成功从商经历的大学教授，专注于小众行为研究，曾出版《小众崛起》《众筹学》等书籍。去年末，张家卫专程去硅谷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察与交流，通过与不同行业不同人士的交流，围绕自己所见所闻，用笔记录下内心的感悟。本书以日记的方式完成，涉及金融、互联网、生物科技、区块链、众筹创新模式等内容，视角新颖独特，其中不乏新思维、新视点，读来真实自然，有相当的启迪作用。最后来关注亚马逊中国近日在京发布2018年年中图书排行榜单，榜单显示上半年经管类书籍表现优异，2018年年初出版的瑞达利欧的原则是上半年最受读者喜欢的书籍之一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11:33:19，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上个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周蕙的翻唱，3年前萧敬腾呢也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，之后呢他就组建了狮子合唱团，今年呢他从狮子合唱团身份出来推出了新专辑《欲望反光》。首先呢，这首歌是萧敬腾和前乐队 Band Leaders 吉他手阿火再度联手，由新加坡音乐人Terence 参加编曲，全曲呢多达105轨啊，这个全是对前任的怀念以及对于错过的遗憾。我们来听这首《你会在哪儿呢》。 赶走的是疯癫，我一个人待，不走的是想念，我心被困在，越是懂得放手，越是作茧自缚，爱情里总没有一个人能说走就走，就算装得很洒脱。我藏了好多话没说，因为这就是真相，

独自在回忆中飞腾着，我知道是因为太多悲伤情节。你不安的梦总是在沉睡中喧哗着，我知道每一天都想逃离黑夜。让我醒醒，安慰人，你不愿面对的那一点。看见你的期待，也看见你的无奈，那一刻我才明白， 相比起狮子合唱团霸气外露的摇滚，在这一张欲光欲望反光专辑当中呢，我们看到的萧敬腾呢是相对内敛不少。刚刚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所听到的是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《全是爱》。2009年呢，陈振川、李思松呢为萧敬腾打造了《王妃》。这八年，这首歌呢，萧敬腾唱了很多很多次。那他想要一个升级的版本，又要接近原版，但又不能是一模一样的。于是呢，他就把这个难题抛给了陈振川和李思松。陈振川呢，已经这个封笔不写歌了。最后，萧敬腾呢是用了金曲主持和陈振川呢作为交换条件，才成就了这个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《王妃 2.0》。 性格就会不至于是编剧也能变成伪，不意外的作演挑个美，被欺人拿到防线一瞬间自然超越。当音乐还是彻夜难眠，空调的冷风受了不少暧昧，那香却换了气味，仿佛这几首歌也不曾明灭。

可惜时光催促着对追逐的挣扎，不再激动心跳，谁渐渐遗忘。抬头仰望夜空，黑暗中星星在闪烁，那是光芒或寂寞，或寂寞。我还那么的喜欢活在你心上，偶尔也会想想你，也念念不忘。时光飞逝到此刻不再迷惘，那所谓的缘分是有你的地方。 多么喜欢你，来自于萧敬腾。这首歌呢还特别收录了这个与星光帮另外一位成员林宥嘉的合唱版。在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这个众多一曲成名的歌手当中，萧敬腾和林宥嘉都是幸运的，他们拿到了最好的制作资源，拿到了最好的宣传渠道，当然呢发展也是最好的。张惠妹和这个张惠妹和阿密特呢给了这个很多歌手启发。同一个人在音乐当中呢可以扮演两个角色，萧敬腾无疑呢也开始角色互换。个人的专辑呢是主打他的市场呢是主打情歌，而狮子合唱团呢则是张扬个性的摇滚。好，那下面呢我们来听这个萧敬腾的一首情歌，叫做让我为你唱情歌。 教室里面步伐抑郁过每一天，眼神中有点落寞，有点藏着什么。我问你摇头，眼光却闪烁，遥控我感受。眼前的人貌在争脸，转角咖啡店，戴耳机隔绝了世界。上一杯咖啡，笑着说谢谢。我知道是你温暖了空气，我又遇见你这次骄傲。让我为你唱情歌，让我对你说爱你，请你相信我的真心，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刻下最真实的童话，就差你给我抱一下。你有一种孤单的美，像琥珀里面透明却封住了从前。过去我爱的纯粹，如今爱的沉醉。我知道是你折射了美丽，让我遇见你这次骄傲。让我为你唱情歌，让我对你说爱你，请你相信我的真心，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，就差你真实的童话。